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情人节就过咗啦， 终于， 终于系嘛， 终于挨过咗呢个情人节啦， 系嘛，系咪挨啊？我又真好想知喎、啊。嗱，虽然我知啊 ，Winnie 就情人节就虽然未有另一半啦、啊，但系都唔会话过得好伤感系嘛？ 其实系嘅，咁当然我作为即系上年有讲过去死去死团嘅团友， 你唔好再认你系呢个团嘅团友啦。 我今年真系有做过一个。 喂， 即 系 我觉得是情人节嘅举动，就系因为咧，就前嗰排咧有啲朋友嚟屋企食饭啦，咁就饮剩咗一支苹果汁。咁我见今日即系情人节，应该即系开心 share 下啦。咁我就拎咗支苹果汁出嚟，上面咧就写咗张纸条，写住情人节快乐。 系， 但系惩罚个惩。跟下面就画咗对菊花。 等等先，你嗰 就摆出 你嗰支苹果汁唔系有啲咩噶嘛？情人节嗰一间 完全冇嘅， 冇嘅系嘛？啱啱斟过嚟饮啊，大佬啊， 系啦，冇事嘅，我都饮咗啖嘅，系啦。 喂，但系即系我想话我都身边有啲单身朋友咧，嗱、以往大家都知道情人节就通常出去食饭就成双成对噶，系咪？我啱啱翻嚟之前咧，咁我都同我太太去咗九龙城一间餐厅食饭啦，咁食嗰啲泰国粉啊，咁我估唔到咧，嗱，平时呢一啲即系有少少类似系大排档式咁样样嘅泰国粉嘅铺头啊，都估唔到几受情侣欢迎嘅、啊，真系好多都系一双一对咁入座 嘅、 啊。 其实系噶，即系大家都会啊，情人节即系点都要即系食个饭庆祝下。你谂下，连嗰啲米线铺啊，都会送一个麻辣朱古力俾你啊！喺情人节嗰日，你就会谂下，即系呢啲为咗要吸引大家去情人节消费，无所不用其极啊！ 但我就系想话，就算系单身咁，你都知啊！我今日都有朋友 WhatsApp 俾我，真系佢哋有事嘅，即系嗰啲咩单身套餐啊，咩很想独自快乐餐嗰啲。咁你知即系香港都有啲咩粥铺咧，佢出咗啲咩餐啊嘛？ 单身万岁岁偶族 系啊，咩很坚强斋场啊，咩突然好想豆浆，我睇到我都笑。跟住我问佢：你真系走去试啊？佢话系啊，咁难得高兴啊嘛，有几可二月十四啫，一个人都要好开心咁。咁样庆祝咁，咁我又觉得诶、都系、哦，你换个角度去睇嘅话，有时候一个人都可以好享受噶，系嘛？即系你好多时候，例如话情人节啊，或者一啲特别节日啊，你觉得系成双成对啫、但系如果你将呢个所谓心理嘅包袱放低嘅话，照样去庆祝。周围嘅人未必会觉得你好异常㗎喎。 係啊，咁同埋就算真係情侣佢哋真係去庆祝，你觉得个男朋友真係会享受咩？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情人节呢係男朋友嘅劳动节啦，因为佢要諗尽唔同嘅方法，即係送花，送花又要揀时间啦，又要揀送乜嘢啦，跟住呢仲要諗下送啲咩礼物啦，食啲乜嘢啊，之后又有啲咩着落啊，哇。 咁你又唔好咁酸。 咁我唔係酸，即係我只係描述部分嘅男是可能会有一种咁嘅心理嘅状态同不安啫。 咁的而且确，我都觉得情人节如果你系要大费周章，就安排好多节目，准备好多嘢氹女朋友欢心咧，系攰嘅。 坦白讲系攰嘅，但好多时候咧，男仔嘅心态就系、是、啊，只要个女朋友呢一日过得开心，即系真系最尾你见到佢笑得灿烂咧， 其实个364日嘅话你就安心啦。 当然啦，你都系为咗未来嗰300几日就系铺路嘅啫嘛，真系咁样样嘅咋。不过真系即系好多时候，你话如果要大费周章咁样样要去安排一啲节目去同另一半庆祝嘅话，系攰嘅。所以有啲人就会调翻转讲咯，你好啦，你自己一个人啊， 又唔使烦咁多嘢啦、 啊，想做乜又做乜，即系嗱，以前你话情人节唔想出街啊，即系费事笃眼笃鼻啊，见到有时候啲人咧成双成对，你知好咩噶嘛，晒噶嘛，佢哋系闪到咧，即系例如头先我都听有啲朋友讲噶，即系佢哋有啲咧单身群组啊，咁我喺嗰啲 WhatsApp 入边噶嘛， 点解佢冇踢你出去嘅？ 因为 friend 嚟嘅，friend 嚟嘅， 只系咁啱嗰一部分比较多人系单身啫， 系啦，即系入边其实都比较多嘅单身，咁你知同埋佢哋单身一到呢啲节日咧，就特别有反应嘅。咁例如话咩咧，喺条街嗰度行又捕捉到可能有某一啲情侣好恩爱好晒嘅，咁跟住后屘就会 cap 一张图咧，咁就放去我哋有群组自己 share 啫。 边打？ 又未至于摆上网公审，但系即系放喺群组嗰度咧，即系例如话可能有个女仔手攞住男朋友送俾佢嘅花，跟住喺条街嗰度行咁样样，跟住后屘佢又唔抵得啊，又 cap 图又俾我哋睇啊， 即系会下面打一句 caption 就系花总会有谢嘅一日咁样。 咁又冇讲到咁毒舌嘅，但系都类近系嗰类啦。喂，咁但系真系咁佢哋即系有时候咁样样 cap 完出嚟讲之后，都喺度反映噶。有时候单身一个可能仲开心，即系话见到佢哋又未知佢毒舌话，即系佢哋咧花总会有谢的一天，即系未至于。但系佢哋会真系觉得话有时候见到佢哋咁攰咁样样去 celebrate 一个日子，难得可能自己一个人咧，可能会落得更加清闲。嗱，你中意嘅咪病埋屋企，自己喺度想做乜就做乜咯。而家再唔系嘅话，好似都有人会真系特登走落去下边，唔知边一度食间餐厅，跟住后屘食嗰个餐咁。咁佢又觉得冇乜嘢，都几投入，几享受自己嗰个嘅生活嘅。 系咁，但系其实我谂呢一种即系享受或者觉得自在，一个人都咁冇所谓嘅一个心态啦。我谂系即系近呢几年或者我哋大个咗咧，先至会有呢一种感觉。我记得我细个即系讲紧读中。学历其实都唔系争好多年前啫，其实系都有试过自己独处咧，个感觉系好难受噶。例如我记得有一次就系中二嘅时候咧，就系、是、大家要分组做 project 啦，英文科嘅时候，咁大家真系不如我哋两个人、三个人一组，咁大家分好晒啦，咁然后咧，当老师就问班入边有边个同学咧仲未有一组噶？跟住我举咗手，跟住远处亦都有另一个同学举咗手，咁但系嗰阵咧。其实身边啲同学都会有少少惊讶嘅，吓 ，Winnie 竟然冇人同佢一组，吓点解嘅？哎呀，早知同佢一组啦，咁就系因为我平时同开一组嘅朋友咧，啲同学咧，佢哋就自己因为人数嘅分组咧，要两至三个一组啊嘛，咁佢哋就已经 form 咗大家坐埋一齐就，我哋一组啦，一组啦咁样，咁但系我坐得比较远咧，就成为唔到佢哋嘅一份子，咁最尾我就变咗做举手，得自己单丁嗰一个，咁同埋当时嗰刻咧。再加埋其他身边啲同学咧，又细细声，哎呀，点解嘅？点解佢冇人同佢一组嘅？咁样即系听到呢嘅时候咧，我嗰下系忍住咗，但系我到食晏嘅时候咧，我系忍唔住喊咗出嚟，只系趴咗喺台度喊。咁当然去到咁多年之后嘅时候，你会觉得吓唔系啊嘛，为咗啲咁少嘅事而喊。咁但系嗰种孤独感同埋嗰种被遗弃嗰种。突然来袭嘅感觉咧，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咧，系未必招架到嘅，真系。 我又因为由细到大都几享受孤独嘅时间。嗱、 哦， 我唔系一个孤独嘅人啦，但我意思即系话，当如果系要有孤独嘅机会嘅话咧。而落喺我身上，我又觉得冇乜嘢对我嚟讲，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可以好地地咁样样做我自己要做嘅事嘅。 即系掉你喺荒岛，你都可以好开心咁玩几日出嚟。 如果几日嘅系当然冇问题啦，但你有时候你真系讲唔埋噶嘛，一段太长嘅时间系真系难受嘅。我又唔敢自夸就话我冇咗边个啊，冇问题嘅。但系我亦都觉得有时候适量嘅即系个人独处嘅时间系好嘅，即系好简单。如果你讲 讲翻读书嘅时候啦，我身边有啲朋友就好怕噶嘛，食饭冇人陪。 哦， 即系噶嘛，即系一定要有饭脚。你谂下中学嘅时候已经系有饭脚噶咯， 系啊， 即系哪怕你就算系出去同几个同学出去唔知边间餐厅食又好啊，又或者学校 落去 边食啊。系啦，总之你坐低，你隔篱至少要有一两个朋友陪喺度嘅。如果唔系咧，佢就会觉得好唔自在。 系 嗱，但相反咧，我系冇所谓嘅。 系咪因为性别嘅问题咧？ 我觉得系个人性格嘅问题，因为男都有嘅。咁只不过系即系嗱，如果我个食饭嘅时间咧有朋友一齐食嘅话，我好欢迎嘅。 系 咁，但系如果冇嘅话，我都嗱嗱临，因为我食嘢好快噶嘛，嗱嗱临食完就算噶啦。就算系坐喺张长凳嗰度，我咬个三文治咧，我有时候仲会因为知道自己食嘢快啊，我都费事有时候咧同朋友食，佢又食得慢，我食完之后仲要等佢，我倒不如自己病埋一边食完我走添啊，我恨不得系咁样样，所以我自己就。惯咗系咁，咁但系的确唔系个个人都承受得到啊，因为有啲人就会觉得，咦，当我身边冇人陪我去做一啲事嘅时候，系咪一种自我价值被否定嘅一个睇法啊嘛？ 尤其是喺学校咧，因为太多同学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都仲系30几、40人一班噶嘛，咁嗰阵即系耳目众多啊，见到其他同学咧都喺度望住你，咦，点解得你一个自己食饭嘅？你可能内心咧。唔系其他人望住你，而系你自己就会开始内心联想紧，咦？佢哋系咪喺度讲紧我咧？系咪觉得咧我好孤独？佢觉得咧我冇朋友咧？咁呢一啲形象面子嘅问题咧，会搞到自己咧会越嚟越不安，同埋可能会嗰一种觉得形单只影嘅感觉，会觉得自己更加惨啊！ 今晚就讲起孤独呢样嘢啦，因为我諗每个人都总系会有孤独嘅时候，但係即係我喺度諗如果要相比孤独嘅话呢，寂寞会唔会再难受一啲呢？因为大家知道孤独同埋寂寞听落去好似系同一样嘢，系嘛，但係其实系两样完全唔同嘅事嚟㗎嘛。 係因为例如孤独嘅话，即係一个状态，即係例如我自己坐喺一间房，咁我系一个孤独自己一个人，即系同自己独处咁样啦。咁但系我谂寂寞相比上嚟系一个心理状态啊。例如你可能同成班朋友一齐同你开个生日会，好开心嘅，但系你唔享受，你觉得自己唔系呢一个群体入面其中一个成员，你都可以觉得好寂寞嘅。 系，因为你个心理状态就系你觉得冇人明白你，或者你唔属于呢一度啊嘛。 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即系寂寞嘅感觉咧，我谂当然。即可能会同孤独相辅相成，因为可能当你一个人冇人找你的时候，你又觉得会好寂寞，但是你所以就要看看你本身享不享受独处的这个状态。那我想起之前呢大概两年前到啦，英国呢就有一个真人 show， 咁佢咧就揾咗一班实验者嚟嘅，咁个实验者系要做啲乜嘢咧？咁佢哋就会各自咧困喺一个房入边，冇窗冇剩，咁就但系有晒床铺啊，即系基本嘅日常所需，好似你自己住一个酒店嗰啲叫做咩仓啊，太空仓咁样，有自己私人空间嘅。咁但系咧，要喺嗰五日入边咧，就只能够带三样随身物件过去。咁就同自己过咗呢五日，咁究竟就睇下嗰几个人呢可唔可以忍受到五日入面即係完全冇人同你交流啊，淨係得自己，又冇得上网睇电视打机上网等等，完全唔得嘅，咁淨係得三样随身物件陪住自己喎。咁先问下乌嘉伦，你觉得你自己嘅话你会带啲咩物件，同埋你捱唔捱得过先？ 我諗啊，真系都难嘅。如果五日嚟讲嘅话，但系如果我带嘅话，我谂我会带屋企人嘅相咯。 哦， 呢个都应该系最紧要噶啦，即系带可能太太啊或者阿仔张相咯。 系 咁，跟住如果再要带啊，可唔可以带一啲例如话听歌嗰啲咁样嘅即系装置啊？ 都得嘅，即系唔系电话就 OK。咁因为佢有。电源提供啊嘛， 系咁电视咧，啲迷你电视咁啊，得唔得咧？ 咁梗系唔得啦，即系你啲过日神嘅嘢系嘛？ 咁但系听歌就可以嘅， 系即系冇一啲视觉上嘅嘢咁样，同埋你唔知道自己嘅时间，即系你唔知道究竟几耐先至系过咗五日啦。 即系唔可以带只表咁样啊？ 唔可以戴日表。 不过就算可以嘅话，都未必会戴，因为咧，当你如果系望住时间跳嘅话咧，就仲辛苦添嘅。咁所以咧，嗱，音乐啦，跟住诶，同埋真系带支吉他 哦， 可以，我真系会带支吉他。 O K， 即系顺便系激发你嘅创作灵感咁样。 有时候未必话要作啲咩嘅，但系当你可能扫下扫下、唱下唱下咁，咁啲时间都好打发，同埋你会可以舒缓到自己嘅情绪嘛。 系， 咁所以我谂带嘅元素都不外乎系音乐嘅嘢啦，同埋相咯。 系，其实都系嘅。咁呢一个即系电视台咧，佢就拣咗几位人士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嗰啲好知名嘅KOL 啦，一个即系后生女，咁就好中意喺上网度即系分享自己啊做过啲乜嘢啊，影过啲咩相啊，去过啲咩地方嗰一啲 KOL 啦。咁另一个咧就系一个已婚人士，咁佢就好依赖屋企啊、小朋友啊、老公啊，咁身边咧即系不嬲都习惯有人，从来未试过自己独处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上网成瘾嘅一个后生仔，廿几岁，咁又好外向，又贪玩嘅，咁佢就谂住透过呢一个节目入边咧，测试下究竟自己可唔可以戒除嗰个上网成瘾呢一个问题啦。咁结果咧，最尾呢一个节目入边咧，嗰个 KOL 咧，其实佢最尾系挨咗几个钟就已经顶唔顺啦。 吓， 系啦，因为佢就系完全习惯唔到，即系嗰种冇人注视自己，同埋又冇嘢打发时间嗰种感觉啦。而另外一个好快放弃咧，就系嗰位已婚人士啊。 系， 咁因为佢完全系习惯唔到嗰种冇人依赖感觉，因为独处嘅时候佢所有嘢都要靠自己。咁但系当佢喺日常生活嘅时候，佢唔识即系可能会搵同事啦，有啲咩日常大小要做嘅话问老公啦。咁如果闷嘅时候同 B B 玩啦，身边有好多唔同嘅家头细务等住自己处理啦，自己好被需要，亦都好需要人哋去即系去照顾佢哋呢一种感觉啦。咁所以其实呢几位咧，就好快就已经放弃咗。 系 啦，咁当然呢仲有个节目嘅主持人呢都有参与喺呢一个活动入面嘅。咁但係佢都系挨咗一日到呢就已经顶唔顺啦。因为当然本身佢自己系唔系好想，佢都系工作需要先至去参加嘅啫。咁所以其实一日嘅话都算系咁啦。咁而最尾有边啲人系可以挨到最后呢，就系头先提过嘅嗰位諗住可以戒到上网嘅嗰位后生仔啦。咁最尾佢真系呢几日入面呢，佢就会带咗一啲乜嘢呢，有啲人带啤牌啊等等啊。咁另外一个呢挨到呢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太太啊，离婚嘅女士。咁因为其实当佢经历过一个即系关系唔同咗之后，佢而家要靠自己啦，因为离婚咗之后佢要重新去靠自己。咁喺呢段时间嘅时候，佢就会习惯去点样同自己相处啊。咁呢一个我諗即係一个实验嚟嘅。咁但係亦都显示到一种，其实我哋虽然话好多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可能喺间房，可能喺公司会做自己嘢，或者可能喺厕所自己一个人，但係都唔会令到自己好得闲啊。例如会冇嘢做，上下网啦，打下机啦，即係你会令到自己呢好忙碌，但係其实唔系一个会令到自己处于一个独处嘅状态，而令到自己嗰种寂寞感呢完全冇出现过，但係亦都冇去适应过佢啊。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剛才 Winnie 就讲起一个英国嘅实验。 嗯。 好得意嘅，我觉得都反映出而家一个社会嘅现象。某程度嚟讲呢，我哋因为可能科技啊、互联网啊，感觉好似我哋自己都 OK 啊。 自己食饭都唔紧要啊，有部手机播住嘢咪得囉。 即係冇话一定要同边个即係一齐啊，要喺晒身边啊，咁先至可以过到生活咁样，好似自己嗰人冇问题。 嗯。 但某程度你都系依赖咗，因为你嗰个嘅心境上面咧，系投放咗你觉得其实互联网有人系关注自己嘛，嗰种都系一种依赖嚟嘅，即系嗰种咧某程度嚟讲会令到你 冇咁孤单啊，冇嗰种嘅空虚寂寞感觉啊，即系会将呢一个嘅感觉咧系减少，从而你会喺入面可以揾到一啲所谓嘅慰藉。所以点解头先咧阿 Win 一讲起个实验最尾嘅结果，就系有啲时候，尤其是即系头先你讲到其中一个叫 KOL 嘅即系参赛者啦，佢点解咁快放弃咧？就系、是、因为当你可能去进行呢一个实验嘅时候，你会谂个目的系为乜嘢嘛？其实我谂个 KOL 佢参加得嘅话，佢都系想同广大关注佢一啲可能网上嘅朋友啊，都系分享交流翻呢一件事噶。咁但系当佢越系做嘅时候，又觉得喂，其实使唔使试咁耐啊？使唔使试五日啊？我试五个钟头，我大概体验到咩滋味？够我分五集啊！喺自己个频道度讲翻出去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其实目的达到嘅话咧，就冇咁嘅需要噶啦。反而可能如果你话真系要做一啲咁样样嘅即系实验嘅话，除非你抱住个心态咧，就系、是、一个即系自我挑战。 嗯， 即系类似头先你讲另外一位嘅朋友，就系佢咧一心就系想话挑战下自己， 戒上网瘾 系啦，戒上网瘾嘅。咁嗱，对佢嚟讲个目标系咩呢？就系、是、我尝试一下去挑战自己嘅极限啊嘛。 嗯。 咁所以因为有咁样嘅前设底下咧，佢就会成功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翻去一个位，唔好将呢样嘢定喺个期限先。我觉得有时候咧，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你要学识点样去自己同自己独处。无论你讲紧嘅系。承受寂寞又好啊，又或者是自己孤独咁样嘅一个嘅生活又好啊，因为呢一个机会总系会嚟到嘅，每个人都总会有自己感到孤单嘅时候啊。咁当你出现呢一种嘅状况嘅时候，你点样去面对呢？我自己呢就好识得揾嘢去打发时间，又或者咧我自己会好识得去利用自己独处嘅时间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嗱，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当你如果系同身边一啲人一齐去做嘢嘅话咧，你会要 compromise 嘅。你 系 一定要 迁就包容人， 或者大家一定系因为一齐想做一件事啊嘛，你或多或少都系要调整一下你当下要做紧嘅嘢嘅。嗰啲时间咧，你追求嘅就系咩咧？系追求一种关系嘅建立。咁我发现而家可能好多人咧喺佢生活入边咧，就系着重于嗰啲关系嘅建立，反而系疏忽咗自己嘅。 系 又翻翻头先阿 Win 你讲嘅实验咧，其中一个就系啦。就是一个嘅太太，咁可能咧佢有屋企人就系好需要佢啦，同时间佢都好需要 家人 去肯定自己嗰个嘅存在嘅，所以佢无时无刻都系我要 provide， 我系要俾嘢呢个屋企嘅，俾嘢自己嘅先生，俾嘢自己嘅小朋友咁，呢一种咧都系一种自我价值嘅肯定嚟嘅。我哋花好多时间就咩咧，建立呢啲同周围嘅人嘅关系，哪怕家人又好啊，朋友又好啊，甚至乎系公司入边嘅同事都好，咁但系。忽略一样嘢就咩咧？忽略自己嘅需要，即系呢一个咧就系而家今时今日，尤其是当24小时都唔够用嘅时候，大家真系要响一响个冷钟，俾自己意识一下，究竟你需唔需要去正视一下自己追寻紧啲咩？自己嘅需要系乜嘢嘢咧？ 系咁，所以其实。即系头先讲嗰个即系真人 show 实验咧，之后都有访问过即系一啲失败啊或者成功嘅一啲参加者啦。咁其实佢哋都有即系发现到哦，原来佢哋喺过往嘅生活咧系陪自己太少啊，即系冇去了解自己需要啲乜嘢。咁所以其实嗰一个实验好好嘅就系佢喺嗰段日子入边会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啦，要珍惜啲乜嘢啦，或者将来点样可以更加好，同埋会。学下反省自己，即系原来啊，日常有好多地方我净系挂住陪屋企人，或者原来我自己唔系咁中意自己，咁所以我就不停咁样向其他人展示我友好嘅一面啊，令到自己啊，大家好中意我啊，咁但系原来真正嘅自己又系咪一个咁样嘅人咧？咁就可以透过喺同自己独处嘅时候咧，可以即系做一个好好嘅检讨啊，或者好好咁同自己倾下偈啦。咁当然其实。即系独处嘅小练习咁样咧，我最近都有叫做即系慢慢实行咁样。咁因为最近前嗰排有睇过一个日本作者嘅书咧，叫做《松浦弥太郎》啊。咁佢有好多自己一啲关于人生啊或者工作啊嘅一啲简单嘅谂法，即系佢好即系会出书去分享俾大家听。咁我一样嘢都。 幾得意嘅就係佢出咗一本書咧，叫做《日日一百》，咁就係佢一本書入邊咧就分享咗一百件佢自己經常會用啦、愛不釋手嘅一啲物件。咁嗰啲其實可能會好簡單，可能係一隻碗、一隻手錶，又或者係一啲即係一件外套咁先算啦。咁但係佢點解可以呢啲咁簡單嘅物件都可以出咗到一本書咧？就係因為其實人生入邊佢手上或者佢用嘅一啲嘢。都会透露到佢一啲个人嘅諗法啊，又或者佢啲思想啊，甚至一啲人生观。咁所以佢就透过喺即係描写呢一啲物件嘅时候，亦都会引申出哦，点解我咁鍾意用呢一隻錶呢？啊，原来因为呢就同我过去嘅一啲经历啊，又或者係我好鍾意一啲简单嘅嘢。咁所以呢一个手錶咁简单嘅设计呢就引发到我，同埋呢一隻手錶可能陪过我走过啲咩地方啊。呢一啲唔同嘅连结呢其实都可能係趁自己嘅一啲得闲嘅时间諗下，欸，原来身边有好多唔同嘅物件，无论係化妆品啊，又或者係一件衫、一本书、一隻戒指呢，佢都会形成咗你人生嘅其中一部分。我觉得呢一个係即係最近尝试緊學習咗一个即係因其一百件物件嘅一个小练习咁啊。 係我觉得呢一个练习呢，如果你係会去实行去做嘅话呢，起码你会同自己讲，就係你要开始更加留意自己身边一啲嘅事物，你对嗰啲事物究竟有咩感觉。我諗好多时候点解大家都系忽略咗自己呢，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冇俾自己时间去留意嗰啲事物，更加唔好讲就系话你对呢啲事物有咩感受。我哋今时今日好多时候就系忽略自己嘅感受嘛。即系例如话你睇套戏点呀，好唔好睇呀， ok 啦。即系点啫，你中唔中意啫， ok 啦。都系答唔到中意定唔中意。咁中意或者唔中意都好啦。你可唔可以话俾问你嗰人知道点解呢？我之前呢我都试过做一啲相类近嘅练习嘅。即係例如话自己一个人独处呢，我发现好多时候如果你想即係自己同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明明系孤独一个，但係你唔会感到寂寞，点样呢？就係自己同自己倾偈。嗰个倾偈方法好简单嘅啫。就是一个问一个答，自己问自己问题。咁其中有一次呢我就一个人食饭嘛。难得嗰一次食饭呢又可以慢慢食喎。即係 老婆同仔仔都唔喺度喎。 係啦，咁同埋呢平时通常食饭都系赶头赶命㗎嘛。咁但系嗰一次又觉得唔系喎，反正都真系有一啲时间。 有空 档喎。打发。咁我又咁啱啦，真系手机又冇电喎。咁平时你可以攞手机出嚟碌啦。咁手机又冇电咁。咁喺嗰个时间呢你就真係搵啲嘢去做啦。咁嗰陣时候呢我就正直食緊嘢喎。咁呢我就食嘢，平时呢好少你食嘢嗰陣呢会留意周围餐厅嗰啲嘅即係事物啊、装修啊。咁我甚至乎呢，当你攞起手上面好平平无奇嘅一隻熱狗，你都会可能望多啲。跟住呢当你将隻熱狗摆落口嘅时候呢，我会问自己嘅就係话，你唔好咁快咀嚼先。你慢慢试真啲嗰隻熱狗嘅味道，当你咬落去第一啖嗰陣，你感受到啲乜嘢嘢呢？嗱，咁个过程入面呢就好似自己同自己交流。我觉得呢一样嘢呢，你平时觉得你做系好多余嘅。但当你做完之后呢，你发现都唔系喎，原来我好一段日子呢系冇自己咁样同自己倾偈喎。咁我觉得呢一个都一个唔错嘅练习嚟㗎。即系有嘅时候好似你去关心人咁样，因为你首先如果你要学识点样关心人，你都学识点样关心自己先啦。你要学识点样对人好，咁首先你都学识点样对自己好咯，咁啊喺呢一方面咧，系一个唔错嘅练习嚟嘅，我自己觉得都系。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今晚有咩两难题咧？ 呢一个即系因应翻情人节咧，当然有少少关于爱情嘅元素喺入边啊， 即系唔系 A 小姐、B 小姐两个拣一个 嗰啲咩 罗生门事件嗰啲 低层次啊。咁但系即系呢，作为一个单身人士，我谂可能我先谂到呢啲咁绝或者咁衰嘅一啲场景啊。咁就系假设你中咗一个恋爱嘅魔咒， 系 咁就系得两个都系惨噶啦。咁你宁愿做永远都系求爱不遂嘅寡佬，定还是系？俾好多人追，但系总系拣着对方系会劈腿嘅人咧。 哦， 系啦，即系你啊，你中意啊，好多人追，咁你拣咗一个你觉得中意噶啦， 咁但系对方咧永远都系变心，或者原来啊你系第三者嘅，最尾都系分手收场嘅。 咁我又会揀后者喎、啊，因为 今日会好痛咯、啊，次次都痛。 唔知嘛，因为男仔关系，我又觉得几好、 啊，难得唔使追人啊嘛。 嗱，因为嗱，首先我哋分析一下先吓，即系头先你讲嘅嗰两种人，第一种咧就系佢会遇上中意嘅人， 系， 但系无论佢点样去追求都好，都唔会追得到噶啦。 嗯， 即系永远佢只能够咩咧，个单恋嘅人。而永远佢嘅对象咧，就系这么近那么远嘅， 即系斗狗前面嗰只电兔， 系啊， 你永远都追唔到嗰只电兔，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嗱，一个咁样样嘅人物系一个悲剧人物嚟嘅，因为实在系佢嘅人生咧，只系得咩咧挫折，咁一个咁样样嘅人生咧，我系唔会想要啦 ，OK， 咁好啦 ，loser， 而你讲第二种咧， 系 嗱，第二种。听落去好似都系 loser， 因为佢嘅爱情咧，永远都不能够结果， 永远都系咁坎坷。 嗱，佢嘅爱情咧系佢会撒种，佢会发芽、嗯，花都会开，但系就唔会结果啫。嗱，咁我会觉得起码都有啲成功感，仲要系咩咧？仲要系点解头先我话可能我男仔嘅关系咧、嗯？因为首先佢就系一个俾人追求嘅人啦，咁即系佢唔需要去追人哋啊嘛。咁而佢系会可以同嗰、那个。嘅即系追求佢人喺埋一齐㗎嘛，某程度嚟讲佢对嗰个人都有感觉㗎嘛，鍾意㗎嘛，情投意合㗎嘛 ,ok? 系。 嗱咁只不过系因为呢一个人永远都系衰人嚟嘅，即系永远都系会呃佢啊，会伤害佢啊，咁佢会变心啊，会去同其他人埋一齐嘅。咁但唔紧要㗎，因为你头先你讲嘅就系佢系好多人追㗎嘛。咁佢嘅情商系好快可以疗愈噶，点解咧？因为啄一声，有另外一个笋盘又去追佢噶嘛。 即系好似今日我食条蒸鱼惨到骨，唔紧要，我听日转食日本菜食鱼生就唔会啃骨。 系啦， 咁结果肚屙，唔紧要，我听日打边炉，即系每次都去转唔同嘅菜式咁样。 跟住你可能打边炉之后，我又唔啱食，但系最后屘你喉咙好翻啦，再啃骨又冇问题。跟住个肠胃好翻啦，再食鱼生肚屙又 OK 咁样样。 咁会个肚会？顶唔顺噶，肠胃真系次次都咁样搞辛苦噶嘛，大佬。 但系因为头先你讲嘅呢两个前设，我系拣一个啊嘛。咁听落去之下，系唔系后者点样个人生都刺激一啲先？即系同埋有时候咧，我觉得可能真系男仔嘅谂法啊。嗱，当然有啲女仔都会咁样谂嘅。对于爱情嗰种嘅追求，你话系唔系一定要天长地久咧？真系未必噶。有时候你刹那大家享受情投意合喺埋。一齐开心，可能真系足够噶啦，都叫做有个回忆，都叫做不枉此生噶啦。 就算系小三都系。 咁呢一个就真系视乎翻本身你同嗰人喺埋一齐，你知唔知自己嘅介入先？即系嗱，如果你本身系知道对方系有另一半噶啦， 你都要中个头埋去。 咁啊，呢个睇性格啦，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有时候吓，爱情可能真系即系个时机个 timing 唔啱啊。 系， 即系当你中意一个唔应该中意嘅人嘅时候，你控制唔控制得到啫？嗱，我啱真系举一个例子俾你知，真系咧，我有一个嘅女仔朋友， 系， 佢真系一个第三者介入咗一段嘅恋爱，咁喺佢中个头埋去呢一段关系入边咧，佢有同我讲过嘅， 即系佢明知道对方系有女朋友，但系佢都仍然去。 介入 系 啦，咁而佢介入之前咧，佢有同我讲过嘅，咁而我俾佢嘅建议就系、是，当然就唔好啦，系咪？咁、而当然佢最后屘系冇听啦， 正常啦、啊。咁佢即系佢揾你倾，系同你即系讲个烦恼啊，定系想你俾个意见佢咧 ？Both 啊，咁但系后屘我仲知道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原来佢介入呢段关系嘅时候咧，正值咧就系呢个男仔，佢将会同佢嗰个嘅另一半。同居是那个阶段同居喎。 吓。 是不是很奇怪先啦。咁即是话我就同呢个女仔讲啦，而家你哋咩关系呢？咁佢就话其实佢哋而家都仲系保持住来往嘅关系。都仲系会有暧昧囉。但系咁喎，如果喺你哋喺埋一齐嗰个时候，对方已经系同另一半系同居嘅话，某程度佢唔会做啲乜嘢去同你有任何发展㗎喇喎。 即係佢摆明你就继续做你嘅第三者，你唔会有机会变成正室㗎喇喎。 係呀，佢话佢明啊，同埋佢甚至乎呢一排佢係有啲唔开心㗎。点解呢？因为佢话打从呢一个男仔同佢个另一半同居啦。 係。 而我呢个朋友同嗰个男仔嘅来往会变得更加少啊嘛，因为佢同个女仔同居咗之后，我就算 send 个 WhatsApp 可能都唔方便噶嘛，咁变咗就反而佢谂多咗好多，就系话咁我而家系为乜同佢喺埋一齐咧？嗱，中意 你而家先嚟谂，嗱，其实你一开始中个头埋佢，佢真唔会谂嘅。 佢本来都有谂，咁但系去到而家呢刻咧，佢更加唔明白，所以咧佢中间有段时间咧，即系啱啱早排咧，佢有段时间咧，佢谂住斩缆嘅， 系， 但系斩唔够两日咧。又系忍唔住， 我放唔低啊！ 放唔低嗱，咁嗱，正正系讲出一个咩嘅道理呢？正正就系讲出一个道理，就系我同佢喺度倾嘅时候，我发现知系知嘅，明系明嘅，咁但系做唔做到呢？做唔到嘅，即系明明你理智同你讲话俾你知，你系唔应该噶啦，但系控制唔到就系控制唔到，有啲嘢系要嚟就系嚟噶啦，挡都挡唔住啊！ 即系爱情就好似呕吐咁样。要嚟嘅时候挡都挡唔住，揿都揿唔停啊！所以呢个形容系比较屈啲。 系不过唔紧要啦，啱啱过咗情人节，可能大家见到喺街上面嗰啲情侣放闪都忍唔住喺度一声咁样，咁样欢度咗今晚呢个晚上咧。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